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嚟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系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今日请嚟咧 Marco 西去同我哋讲下咧猫嘅情况。好多时咧，我哋市民都对猫一啲另一啲印象嘅。咁我哋睇啲相片先，我都知道有人好中意啦，亦都有人唔系好中意嘅。咁我哋睇下啲相啊。好啦，佢话佢哋生活环境啦，其实有人觉得好可爱啦，人觉得哇咁啊咁嘅环境都生活到，系咪好可能好污糟啊，卫生问题咁样。 即系两样嘢啦，你讲嗰两样嘢都有啦。咁。都係我就會好慢慢睇得多，就覺得好佩服。 嗯， 即係啊，佢嗰個弧形啊，嗰個凳嗰個角落，咁佢哋瞓得好 好靚、 安樂啊咁樣。 好啦，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好啦，呢、這個都好搞笑喎、啊！這個咁嘅坑位， 佢哋好好能夠適應一啲環境嘅，即係托住個頭嚟，好好順應嗰個地理環境啊，真係 好柔軟、好方、好方便。咁我哋又睇下下一張啲相片咯。哇！你睇好似即係～高空發展喺度走來走去都好犀利啊！ 呢個係靈，即係貓嗰種靈巧性係對佢哋喺城市入邊、尤其舊區點樣生存，其實都好重要。佢、真係走到呢啲位， 係啊。 譬如狗喺城市入邊會難啲啦，佢、主要狗可能都會喺地下咯。 冇錯， 但貓可以走到呢啲 高空發展都得，同埋啲網啊跳來跳去都得。好啦，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這個好有趣啊！ 呢個係冬天啦。 保暖， 雖然夏天我發覺呢只貓有時都會走上去取暖嘅一個 方案， 可以每晚取暖到11點到咯。咁、個餘温可能都仲有個零鐘嘅。 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好啦，呢、這個咧就好多時舊區就會見到噶啦、即係佢好中意喺啲鐵絲網下面，係啦，啲人又捉唔到佢，或者其他嘢搞唔到佢咁樣。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啦。好啦，即係好多貓嘅走埋一堆咯，係咪、那個情況？ 都做香港，譬如 我去其他地方，有時都有空閒時間都會特登去兜下周圍啲貓。香港會同其他地方普遍唔同，就係香港嘅高空貓係會多啲咯，簾篷頂啊， 係咪因為我哋建築嘅環境嘅架構啦，就有關啦。 同埋一來個城市嗰、那個嗰、那個形式都唔同嘅，譬如台灣都多樓啊咁樣嘅。咁但係相對地，佢哋嗰個平地嘅公園嘅範圍咧、或者街道又 比較多啲、闊啲， 咁 舒適啲係 啦。地下嘅貓又會多翻啲咯。 咁、但係你都講過咧，曾經咧喺台灣都有個例子，就係當時政府就話 OK， 俾佢哋能夠即係生存啦，有個計劃噶嘛，有個係咪十二夜啊？即係有啲戲啊、電影都講過，就係其實當時佢哋話俾佢哋生存，但係個問題就係、啲市民都好大迴響，就話啊太多貓，根本處理唔到佢哋，咁咧就要成即係有啲機構去處理翻啲貓，其實係好多問題啦。咁、亦都帶嚟一啲市民一啲嘅即係叫爭論啦。你又講下呢啲例子點樣樣？當時台灣有幾個可能有啲電影又有講啊，或者其他嘅機構都有記錄過嘅。 其實十二夜呢個電影應該對、對台灣唔單止動捕咁、對台灣人都幾大震撼嘅。其實有啲似我哋香港有啲人都會去投訴，但係唔知道原來啊，大概近年都仲係40%，差唔多50% 入去動物管理中心嘅動物，最終係人道毀滅出唔翻嚟。咁又台灣佢哋係十二夜，雖然係長啲啦，咁但係其實嗰、佢哋嘅收容中心入邊個情況係點咧？其實可能之前都唔係太清楚，直到十二夜呢套電影係好清晰地將環境講到出嚟，將入邊嘅動物由佢入嚟到佢之後嗰個遭遇嗰、個短短可能十零日之間發生嘅事去講出嚟。我諗係你就算唔中意狗，唔中意動物。但是看到的情況你都會有一些反思，其實那個做法是不是正確的呢？ 咁所以其實呢套電影引致到後尾佢哋有一個修改嗰個法例。 個法例係 電影係2013年尾、2014年頭到上映，咁醖釀咗一段時間，就係2015年就修訂咗個法例，咁嗰個政府嘅動物收容中心咧就唔再做人道毀滅啦。咁意思都唔係話唔做嘅，即係如果佢係傷病得嚴重，基於呢啲嘢都會做。但係如果佢唔係健康嘅。就不會好像以往咁，因為救了十二日啦，而收容所就爆 了，但他哋就變成一個好似啊無期徒刑啊嘛，佢哋反而眼中覺得係 2015年修例，跟住就2017年去實行啦。咁其實兩年時間，佢哋嗰個好多嘢都未去 ready 嘅時候，就要行呢樣嘢啦。咁同埋有啲人就因為見到呢個 deadline， 即係2017年實行之後咧，就 預先殺咗佢先啊， 係咪？有一段時間係嗰個投訴數字飆升得好緊要，收容所爆棚。咁一爆棚，其實就好多問題，因為你入嚟嘅動物可能本身都會有一啲身體上係病，會傳染啊。就算唔傳染，就算本身逼，咁佢哋之間又會打交，好多問題。咁我諗比較遺憾啲嘅就係我哋都知道有一位收容所嘅獸醫，即係佢見到呢個情況，佢頂唔順。他是後來自殺啦，咁喺台灣係好嗰個情況，我係好 令人關注到，即係其實佢哋都好大壓力，有時處理呢啲貓。 所以就係有時都會諗咧，當我哋去想未來去做一啲嘢嘅時候，其實係可能係要全面性一啲。其實最反到最原始嘅問題就係其實都係點樣去話俾大家聽。或者怎樣令到大家開始可以踏出一步去我們和社區動物是可以一起在這裡共存，那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呢，多人明白這件事，開始去嘗試去接受這件事，其實譬如個投訴自然就會低一點，萬一你之後可能譬如台灣的 case 都是，如果當初是那個整體上的市民的接受程度高一點，咁投訴數字低啲，咁收容所嗰個惡劣嘅情況係會減輕啦。咁就係我哋可能要做一啲實際嘅措施之時嘅同時， 做咗調查啦、教育啦， 咁其實係啦，教育同宣傳都好重要嘅一樣嘢。 咁日本就調翻轉啦，日本人好中意貓噶嘛，咁但係咧啲人咧好重視個品種啊，佢個源頭噶嘛，咁所以佢哋唔興。即收養即第二個嘅，即好似收養貓啦。咁所以，但其實佢屠殺嘅數字都好高喎。至於日本， 我日本我睇過啲網頁啦，幾艱辛嘅，因為日本好多網頁都唔會有英文版。 冇錯，係。 咁我 Google 咗又唔知明定唔明。咁不過數字就應該就都係多多阿拉伯數字，應該 對清晰嘅。 咁我其實我曾經睇過一兩個市嘅佢哋 熊本市啊嘛。 都不止嘅，因為熊本市近年是做得幾好啦。其實仲有即係日本其實很多地方，咁有啲大城市咧，其實佢哋一年嘅人道毀滅嘅數字咧，其實同香港嘅咧係已經不相伯仲。但係講緊一個市啫。咁如果你成個日本拉雲咧，其實係即係之前有啲報道啦，其實一年係十幾萬啦， 都多 嘅，其實好誇張。 係咯。 咁但有一兩個地方是做得很好的，其實十二夜的條款即是零安樂呢，其實有些做法都是仿效日本那邊最出名的熊本和名古屋，他們那個零安樂他們不是口說咯，他們當時的做法呢是怎樣在個收容所裡面用盡的方法，為什麼那人不來收容所領養啊，因為那些狗入到收容所很緊張啦，緊張佢自然就唔靚仔啦，唔靚仔就啲人嚟到， 都唔會收養 佢。有惡，有啲人就縮埋一邊驚，咁點會收養佢咧？咁因為佢哋會去冇乜 budget 之下去做一啲嘢，譬如係喺後邊嘅草地做啲欄杆。天氣好嘅時候，咁就有職員就帶啲狗，就可能帶十隻，就有九隻鎖住先。咁嗰一隻就 walk 咁 walk 一兩個圈啊，跟住就輪到第二隻輪流咁樣曬下太陽啊，行下。 即等佢多啲活動， 令到 佢情緒又好啲。係 啦，情緒好啲之後咧，又同佢打理即好天會同佢喺沖涼啊，户外咁靚仔啲啦。咁自然嗰個咁同埋嗰個環境啦，收容所自己嗰個空氣調節啊，清潔啊，又做得好啲。咁慢慢去提升，同埋同民間合作咯，佢哋有去一啲超市啊，去傾， 一啲報告欄去做一啲 宣傳廣告， 即係狗呢只狗狗而家等緊屋企， 咁係啦，可唔可以幫手去領養咧？咁樣 係啦，我哋其實係做咗好多呢啲功夫去辦領養日啊。 係。 咁其實係我睇過本書，即係台灣嘅翻譯版啦。其實都係日本當地嘅公務員，有啲即係用咗自己嘅私人時間去做咗好多嘢， 先至係啦嘅貓咁樣樣， 一個好長嘅時間先至去達到所謂嘅零安樂咯，係啦。咁呢個都係 值得參考喺香港係嘛？咁我睇下下一張相，其實你都會講到多社區咧，裡面啲貓情況之餘，啲人同佢相處情況，可能有啲人好中意佢嘅，可能佢坐喺身邊啊。呢個就夜景好靚啦，你個牆即係遮牆巷裡面咧，啲貓獨自喺度生活行啊咁樣。咁我哋下一張又可以睇下咯喎。好啦，呢個係咩環境咧？呢度 呢個就係我以前我離開咗呢度啦，即以前我喺度住嘅。 嗯， 咁呢個地方其實咧，由我去住嘅時候已經間唔中見到一兩隻貓噶啦。咁後屘就即係開始咗。我最初我做豬肉回放咧，就係幫廟嗰度手。係。咁後屘我知道呢度衰，即係我哋講得衰啲就係霸獲啦，即係貓口上升到一個都幾多。而又有人投訴嘅，你知道一定投訴啦。咁我哋就開始做絕育啦。咁今日影呢張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做咗幾年嘅啦。咁大部分貓都做咗絕育嘅啦。咁但係又好唔好彩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停車場嘅天台。 係。 咁你見到而家種嘢嘅位咧，原本係啲花草嚟嘅。咁近年都比較興一啲 有間工作係 啦係啦。咁就將嗰、那個。花草就改咗做一個耕作嘅，即 係就趕走咗啲貓，係咪咁嘅意思？ 咁就開始係啦，就會有呢個問題啦。咁即係始終仲有貓喺嗰度啦。有兩主要兩個問題啦。第一就係餵嘢食嘅，有一對夫婦 啦，係 啦，咁上去餵就會俾人鬧啦，即係你喺度餵貓引到啲貓嚟咁樣。 咁就可能會搲翻啲植物啦。 第二啊，係啦，就係啲。貓會走入去嗰個範圍入面就會去 搞亂檔啦， 總之翻亂咗佢啲嘢，或者佢個植物可能會咬斷咗啊咁樣，咁就會有呢啲投訴。咁由我哋當時就去同法團傾之外咧，就直接去上呢度， 係 同啲耕作嘅朋友去傾 辦法，點可以處理到佢哋咁樣。 咁由我哋預料其實會係一面倒俾人鬧嘅，點知又唔係喎。咁當然有人鬧啦，即係咁第日有個 case 咧係好，我哋都幾開心嘅。咁佢話我哋首先當然第一件事就問佢話你有冇面對呢啲問題啊？有會過嚟翻，不過都是这样的啦，他在那里先的。 即是他體諒到了，他覺得他來先 的。那我就種多一些，即可能 做一些欄杆或者阻礙到他走進去。 是的，兩樣東西，他說因為我種多一些，那我預了有一些是會爛，即是他其實不是吃的，他可能去廁所的時候，那就會，尤其你的苗，他一歪，那你就整棵就不完了，即是我預了有損失了。又或者其實我哋當時上去傾嘅，即係我哋見到有啲人咧就圍得靚啲嘅，我想請教佢啊，其實你咁樣你即係要幾多成本，要啲咩工具？咁我哋幫係啦，協助需要嘅人，我哋幫你揼啊咁樣。其實我哋想去做呢樣嘢。 明白。 我當中有啲人就好開明，頭先嗰啲啦，有啲就話你唔好嚟傾。總之有貓就唔得。咁最後都傾唔成嘅，都係我哋要揾辦法去附近居民去收養咗呢度嘅貓。 明白。 但係個過程入面就會 認識 多 咗啦，有啲方案， 其實都係一個社會上面，其實出面都係。即係唔係政治，因為呢度就即係我住嘅地方啦。其實出面都會有時影咧，有啲試過有一個係鋪頭嘅後門，咁啊叔叔喺鋪頭出嚟，我哋影貓啊咁。其實佢又唔好真貓嘅，不過佢有投訴，佢咧成日搞搞震啊，入嚟即係會搲爛咗啲紙箱咁樣。喂，你諗辦法啦，點樣帶唔俾佢入嚟啊咁。有啲人係。都還好啦， 佢都肯同你傾啦，已經好好啦。 有啲就即係總係同你傾啫，投訴咗就揾漁記嚟做咗嘢啦。咁其實啲屋苑我以前屋企都有，後屘係揾咗漁記嘅。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我又記得有一兩張好有趣嘅，就係佢同可能呢個都係嗰個農場嗰個位置。係 啊，天台。 天台 嗰個就係啦。 好啦，咁呢個都係相關嗰樣嘢啦。咁我哋下一張啊。 下一張應該都是有，這個就是剛才你講捉那些龍那些、 這個就是預記，是就後來他們找了預記去捉貓、 好，那我們下一張謝謝。好了，這裡呢你想就是那些貓很特別是吧，就是在屋檐頂裡面， 這個是我想香港現在都之前發生亦都嚟緊都繼續面對嘅嘢咧，舊區重建係呢個係觀塘。 冇錯啊！我當時都有去影好多物華街啊嗰啲嘢。 那堆即係嗰個小街市個位置，咁而家嗰堆其實而家拆曬啦，起緊添啊，好似都已經打緊裝 啦。 咁唔單止呢度啦，其實睇 好多區都有嘅，舊區 長沙灣、深水埗啲唐樓好多都會 面對呢個問題。 我就好似置身事外啲嘛，好彩我唔係住嗰區，不過就係會知道嘅，即係網上邊啲網絡都會睇到，其實附近區域嘅義工咧，一有呢啲事咧就幾頭痕。咁雖然都會通常都有啲時間嘅，你佢唔係話即刻收完就即刻拆嘅，咁有段時間，咁就會睇到近幾年不斷有義工去呼籲，喂呢度嚟緊就會 清拆 清拆啦，譬如要收留好多貓啊咁，咁包括我之前講深水埗有婆婆主動去揾，咁其實嗰度有半條巷都拆咗啦，就叫做好彩啲，我哋當年做咗絕育，佢當年我哋去嘅時候應該二十松啲啦，咁其實而家就個位去到六七隻咁樣，其實 咁都正常好多， 已經。嗰、那個即係而家未拆曬，如果真係要拆啦，萬一你真係要做一個收容啦，咁起碼唔係話一次過廿幾隻咁去難處理 咯。我哋記得有張相咧，好有可愛就係咧，佢同一個婆婆咧，即係啲貓貓同啲婆婆咧，就個婆婆就喺度扎緊嘢啦，扎緊啲煲啦，佢就圍住佢嘅，係啦，呢個咧就係同啲人嘅關係好。 舊區，所以就可能點講咧？我去菲律賓都係嘅喎。越基層的人呢 越關心啲貓係咪啊？ 關心會啦，譬如洗碗嘅嬸嬸咧，好多時佢見到入去，佢可能見得我幾次啦，又見過影貓啦，佢會主動你講啊， 你揾到邊啊？喺邊個位啊？ 佢今日走咗去唔知邊啦，即係有時就會有啲 sad 啲嘢啦，佢 唔喺度啦， 唔喺度好耐啦，即係病死咗啊咁樣，佢話我知。越菲律賓都係越基層嘅人喺公園瞓。貓喺側邊過，佢哋係越一係就關心啦，就算唔關心，其實佢都好似唔太當一回事啦。香港有時又好奇怪，喂，嗰度有隻貓，即係好似好天大嘅事，喺自己住嘅地方，我哋都聽過有啲 case， 有嗰啲牛蛙叫，即係點樣屋企下邊個水池有牛蛙叫，咁會去投訴，咁樣好奇怪。 係，咁我哋下一張嚟講下啦，即係其實我知道你都做咗好多，嗱呢個都係一啲景，即係影相嘅好靚嘅位置啦。 幾多年咧？呢度其實相差幾多年啦。咁而家呢近幾年都做緊呢啲舊樓嘅翻新啦。咁其實慢慢，就算唔係話拆咗。咁個環境其實慢慢 都會改變啦，所以佢哋生活都要改變啦，去適應翻。咁我哋下一張咧，其實我知道咧都見到你有好多啊，呢、這個都好有趣喎，做咗個好似個盒仔俾佢哋啫，可以即係休息一下，譬如落雨啊，或者有啲食物可以擺入去裡面啊，或者佢飲下水都可以。 呢個係近幾年就開始多啲啦，尤其我記得早兩三年度咧，有一個冬天係好誇張嘅。即係枕住成個 成日都好凍啊！ 兩三個禮拜都寒冷警報啊，咁樣咁再之前啲其實都有嘅，即係逢冬天咧就會有啲人有一啲咁樣，但係通常都係擺幾日就清佢啦。 咁因為呢啲都係合理嘅啫，一落雨或者凍咧，佢都唔係擺樓，同埋即係佢可能會都有味啦，咁佢都要清理啦。咁我哋下一張 近幾年就好啲， 好多係咪？ 可以擺嘅時間咧就長咗。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我之後咧就記得你有好多啊！呢、這個都係街景啦，好有趣啊嘛！見到啲人喺度洗， 就係越地踎，有時就係越地踎就反而貓嘅生存嘅空間就高啲。 好，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咪呢個同啲露宿者一齊住啊！ 而家都仲係我早可能一兩個禮拜前都去過，咁都仲係大概係咁啦。 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我知道咧，你後期咧都仲有好多活動咧，就係同去到大澳啦，或者其他嘅活動去講下即系 即系 VR 嗰個服務嘅。咁我睇下嗰啲相啊。好啦，呢個咧就啲展覽嚟。 平洲啦，呢一次咁我哋。 同幾我自己就同一班都係影開社區貓嘅人，又想除咗影相之外， 即係教一啲人想多啲認識多啲嘢。係 啦，想用相做多啲嘢嘅人就組合咗個叫做 Calum Photos 嘅組織。咁就仲有一班咧係城鄉動物隊。 係。 咁佢哋嘅專長就再闊啲啦。有啲人係設計嘅，咁有啲人係負責文案啊咁。咁我兩個組織一齊去做一啲，譬如呢個喺平洲好地區性嘅 教育嘅嘢。我哋下一張亦都見到你有講到嘅一啲文字性嘅嘢都有嘅。 係啦。嗯，除了相片我們都會有一些 好像你拍了片啦，等人去看啦。 在平洲我們有去問一些街坊，其實那個統計呢其實沒什麼代表性，就是有多少人養了動物，有多少人知道什麼叫豬肉回放。 那我下一張相片也有解釋 的，這些統計本身的價值就不在一個統計本身那裡，而是那個過程，有些居民會去為什麼有一班人會來到平洲走去提呢一樣嘢嘅咧，咁其實係希望佢哋有一個興趣，同埋嗰排之前咧，愛協係去做同嗰啲狗定期去做 豬肉嗰啲啊嘛， 打針注射，係做啲疫苗注射。咁我哋食住都知道嘅，咁我哋食住嗰個時間就相關嘅議題去提出嚟， 一齊去討論。 咁之後即係除咗有啲可能啲相都未有，就係、是、一啲照顧動物嘅小知識啊。咁我哋希望喺相之餘，有一啲呢啲 教性嘅嘢， 係啦，有啲資料可以放到出嚟啦。 咁我哋下一張又可以睇到，都係同呢個都相關，都係講狗性嘅嘢，或者佢嘅狀況啊，或者點去捉佢哋啊，或者啲漁農處或者其他人係點處理佢哋啦。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啦。 之後我哋再做多一次就大規模啲啦，就喺大澳啦，今次。那個形式都跟頭先講的相近嘅， 係即係佢哋有咩反應？見到咁多嘅展覽之後，除咗覺得啲貓好得意，或者覺得好慘或者好可愛之外，佢哋其實啲居民有咩反應咧？ 大澳就可能因為人比較多，其實平洲我哋就比較直接少少睇到嗰、那個嗰、那個反應嘅。其實我哋仲有一個我哋仲約咗外協去平洲嗰度做一個講座啦，大澳都有嘅。咁係講一啲動物照顧嘅注意嘅嘢，咁其實都好多人參加。咁其實就係有一啲嘢可能你平時唔做，一做咧就其實有啲想知嘅人就 都好多 過嚟啦。咁 好啦，咁你下一張相嚟睇下咯。因為你唔單止淨係做展覽啦，你仲後期咧都做咗一啲嘅，即係好似活動啊、出書啊、講座咁樣，呢、這個就更加規模比較系統啲啦，係嘛？ 呢、這個就靚，即係比平洲啲嘢會多， 更加系統啲啦，整得靚啲， 會規範啲、 因為之前你都喺即係藝術會度做嗰個展覽咁樣樣啦，咁我哋又睇下下一張咯喎。 係啦，都一樣有。唔同嘅，即係有一啲資料可能就去到邊都係講嗰啲啦。但係我哋每去到一個地方做咧，都會因應嗰個地方本身去有啲唔同嘅嘢去做出嚟。 咁你做咗呢個 research 有咩比較到唔同香港嘅情況咧？你覺得？ 如果兩個地方都比較叫做鄉郊啲咧，佢哋嗰個天生天養嘅概念係比城市再強嘅，同埋放養啦，佢哋放養係好習慣嘅。我諗香港就算住屋村咧，喂，住村屋都唔係放養，都唔係話太多。但係喺平洲大澳其實就好 common 嘅。 因為可能佢空地比較多啲。 係啦，引致嘅問題又會再多啲啦。譬如你唔做絕育，而你放養，咁生咗咁。放養嗰個可能你都會承擔翻個責任，佢病或者什麼都會承擔。咁但係佢喺出邊生咗嗰大堆繼續繁衍嘅後代同後代，咁邊個去負責咧？咁又雖然大地方叫大啲啦，鄉郊啲，咁但係我哋都聽翻當地嘅人，其實咧 都覺得有啲困擾係咪？如果太多嘅時候係 會出事嘅。咁以往啦，即係早十年八年，其實係有啲做法咧。係佢哋係會好大規模嘅毒貓嘅。 哦，咁樣。 咁近年就冇再聽過啦。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下一張相片，呢、這個你講咩咧？ 呢個都係大澳個展覽嚟嘅。呢、這個其中一個環節啦，即係參加者，無論係居民啦，定係遊客啦，即係寫上一啲佢哋對動物嘅任何佢哋想寫嘅睇法落去咁。要去影相嘅景點咁樣，即係多一個環節咁樣。 咁或者你講下啦，其實你香港嘅政策而家正正係面對啲咩？譬如話，我哋相對嚟講，譬如德國啊，有啲國家已經即係唔可以再賣即係動物啦。咁有啲國家可以參考。你覺得其實香港制度相對嚟講對動物比較落後噶嘛？咁我哋其實係有啲咩政策而家面對緊，同埋有啲咩議員都係支持緊，或者你繼續你哋個機構或者其他人咧係想做啲咩咧？ 嗯，其實世界譬如德國有啲講法就冇售賣動物，咁其實再睇翻多啲資料咧，其實就唔係話唔俾賣嘅，而係你賣動物嘅場所咧，嗰個要求好高，嗰個環境啊，嗰個來源啊，血統即係限制每一個母狗嘅生產嘅數量啊等等，係好規範得好高嘅，咁令到好難做，咁於是。可達得到的人很少，所以就有一個好似不會好像香港那樣，你走去荃灣啊，走去勝利道啊，你一 都可以買到 整條街連續是幾間，你很隨便地給錢就買到，就不是這樣的。香港最近即係啱啱都收咗例啦，19B 咁嗰個繁殖，其實都很難一下子我哋有一。群內有些人的講法就是即係要全面取消動物的售賣咁，這個都不是話一朝一夕，即係一禁就可以禁曬嘅嘢。咁其實一步一步去即係當然亦都要不斷去鞭策政府。你修例完之後咧，係咪真的會去如佢所講咁？你會去巡啊咁樣咁。而家你近即係外協早排都有一輪單啊，有單係誇張啲啦，真禽易收啊，什麼即係不斷都仲睇到有呢一啲情況出現，咁有即係希望唔會啦，但係我哋都知道應該係有啦，都係未發出嚟，未俾人知啫，咁即係要不斷去做呢啲。去巡查啦。 咁同埋你頭先你講過，有幾個議員都關心過，譬如江俊宇啊，即係毛孟靜啊，或者有幾個其他嘅議員都關心時候，佢哋有啲咩提議可以等立法或者其他方面能夠做得好啲咧？咁樣。 咁比較大啲聲音可能係動物警察啦。即係有啲聲音就係即係動警察入邊成立一個小組，就專門係淨係做動物虐待相關嘅 case 嘅咁。咁呢個係一個方向嚟嘅，雖然嗰個動物警察嗰個制度個形式，其實如果你睇翻世界好多唔同嘅 combination 嘅，即係佢可能係所謂嘅需要嘅時候先至抽調一啲人去做呢樣嘢啊。咁亦都有一種係 NGO 入邊去 train 一啲人做一啲特別嘅訓練，而去再配合真實嘅警察去做。咁其實幾個模式都有嘅。咁香港行邊個模式，可能而家都仲係好嗰、那個討論都仲係好 open 嘅，但係 keep 住去，因為其實近年都睇到好多動物懷疑受虐嘅個案，其實係多咗好多人去會講咯。這個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即係以往就冇，以往其實都知嘅，我哋義工入邊知嘅，但係知道就冇咗噶啦。咁而家會見到有啲 case 係令到大眾都會去關心啦。咁其實去咗呢一步都係好嘅。咁下一步就係、好啦，我哋知道關注之外，我哋點樣將呢件事可以喺體制入邊去用嗰個方法去。係令到個體制都行前半步咧， 甚至啲人啊，或者學校可以有啲多啲嘅教育，佢點去面對唔同嘅動物咧咁樣樣。所以你哋都設計咗好有趣嘅嘢，就係包括咧而家你台面上呢樣嘢，你講下點樣用一啲車嘅人係點樣樣做咧？ 這個我就唔係我做嘅，我出 idea 啦。咁就貓奴子啦，貓奴子都係 Catlin 嘅成員啦。咁佢除咗影相，咁佢又設計又叻嘅。咁我哋知道好多冬天，特別係冬天嘅時候咧，好多貓會就咗入去車嘅機件啊入邊去暖啊嘛，咪咁又一年四季都有嘅，我哋知道。冬天特別多，咁我哋睇到好多情況咧，係佢哋會受傷，一攤車啲機器一轉，即係輕則就係你發現得早，就冇乜大傷害，有時會差啲會斷手斷腳，又甚至乎係嚴重嘅係壓到胸腔啊，其實已經冇得救啦。其實唔少嘅，我哋一睇翻譬如外協嗰個 Facebook page，其實係一年係好多呢啲事發生。咁我哋 就貼咗呢個 睇過睇咗呢個貼咧。 就不是即刻會冇事的、不過咧就話我哋成日想提出一樣嘢，就是多啲人睇、多啲人去做。可能你攞車的時候，發覺隔離嗰、那個啊，點解佢每日落嚟攞車都拍拍嘅咧？咁又啊又瞄一瞄到佢個車嗰張咁嘅嘢，係呢種意識上去提升嗰件事啦、 好啊，我都知道你好快將會遲啲有出啲書啦，或者有其他嘅展覽啦。咁你講下你個 Facebook 俾大家認識一下，到時啲人可以聯絡到你哋，可能又一齊做義工啊，或者一啲政策上可以討論嘅。咁你介紹下你嘅個 Facebook 啦，俾大家認識一下。 我自己嗰個就寶貓捉影，其實就都。冇乜需要揾我嘅，如果需要想一起去用相去或者影像啊，或者其他藝術文藝呢啲方法去做啲嘢咧，咁我哋有一個組織嘅叫做 Catlum Photo， 就係 CATA，CAT 係 CATNUM 係 NUM 嘅 CATNUM Photos。 Photos 咁樣， 咁就係、可以喺 Facebook 揾到我哋嘅，咁啊可以 inbox 我哋去 可能關注佢多啲啦，可能做義工啦，係咪啊？各方面嘅，好啦，今日都好多謝你嚟咧 ，Marcos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關心貓嘅議題嘅嘢啦。咁希望有機會第時咧就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呢樣嘢。咁呢個時間同聽眾同埋觀眾講再見先啦。 好， 拜拜。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八点到九点，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